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Gina， 来自 VIP Kid。 接下来呢，和大家一同分享这篇文章《一箱好苹果》。一个人正朝着某个富人的房子走去，当他沿着路走的时候，在路的一边他发现了一箱好苹果。他说呀，我不打算吃那些苹果了，因为富人会给我很多的食物，他会给我非常好吃的东西。然后他拿起苹果一把扔到土里去，他继续走，来到河边。这个时候河涨水了，因此他到不了河对岸。他等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哎，今天我去不了富人家了，因为我不能渡过河。他开始回家，那天他没有吃东西，他就开始去找吃的。他找到了苹果，很高兴地把它们从尘土当中翻出来给吃了。不要把好东西扔掉，换个时候你会觉得它们大有用处。 A box of good apples. A man was going to the house of some rich person. As he went along the roadHe saw a box of good apples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He said, I do not want to eat those apples, for the rich man will give me much food. He will give me very nice food to eat. Then he took the apples and threw them away into the dust. He went on and came to a river. The river had become very big, so he could not go over it.He waited for some time. Then he said, I cannot go to the rich man's house today, for I cannot get over the river. He began to go home. He had eaten no food that day. He began to want food. He came to the apples, and he was glad to take them out of the dust and eat them. Do not throw good things away.You may be glad to have them at some other time.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西二环、东三环北段双方向交通压力依旧比较大，请提前绕行。京藏高速公路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西三旗到小营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还有京开高速公路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在人来人往的前门大街，有一处闹中取静的所在，这就是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北京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里都浓缩为影像、图片和模型。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带大家走进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带您了解北京城的前世今生。 北京时间19点07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带您去领略一下北京城的前世今生。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人文地理公众号的负责人孙天培先生，欢迎孙老师。 嗯，听众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晚上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个互动题目留给大家，题干是这样的：下列哪个名称不是北京城的别称？在历史上，下列哪个名称不是历史上北京的别称？ A 大都， B 中都， C 上都， D南京。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哪一个不是北京的别称？ A 大都， B 中都， C 上都， D 南京。我觉得今天咱们说这个地儿啊，很多朋友都路过过，但是好像没有兴趣走进去啊。你看铁道博物馆咱们肯定觉得可以进去看看啊，前门也可以进去看看，可是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好像和我们的距离比较远，也不知道里头有什么可以吸引我们的啊。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走进去了，回来之后觉得特别的 surprise。 我们来听一下他在现场啊采制的一段录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展览馆一进门呢，就有一个北京湾的模型。北京人文地理公众号的负责人孙天培，他跟我介绍了这个模型，并告诉我北京为什么可以成为首都。 它从个地理位置，先从一个气候来说，纬度，一个大国的首都，然后纬度呢就应该是在这种寒冷地区，一年四季分明，所以你看东西是能够多角度去看的。你让我说整个动因，就是北京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相冲突相交融，让北京成为了首都。 这个为什么叫北京湾呀？ 北京湾也就对北京地理形态做了一个基本的面的描述。你放到中国地图上，你看一眼中国地图， 也是一个微缩的一些形态。你看那个北边有山，然后西边有山，然后东边东南是那个平原，然后是海。 海 啊，对对对对，其实你说的是北京湾也好，华北湾也好。浓缩到北京湾。 关于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这个馆内呢有很多的北京历代甚至包括现代的一些历史变迁的展览，非常丰富。具体的呢，我们将在节目里面在直播间和您一起分享。 下面的时间咱就说说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策划人张欣说，哎呦，我看到北京湾这样一个雕塑，您回复北京湾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雕塑的图片。一般比如说啊，咱们看北京地图，比如说你导航，你高德百度都是平面的，即使是三维立体的，好像也不是，你说山有多高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在这幅雕塑面前，你可以感觉到北京北面西面包括东面它的山有多高。甚至在这个展览馆里有一个巨幅的这个模型，你可以找到你们家楼在哪儿啊，你们家第几层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所在。我们现在就要问问我们北京人文地理公众号的负责人孙天培先生啊，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究竟是干嘛的，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规划展览馆其实是展示北京城市规划的成果那么一个地方，它更多展示的不是古代的北京，更多展示的是现代的北京。 嗯， 啊，所以说对咱们的那个咱们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其实那个应该更关注一些。然后展览呢，一个北京湾很有意思，看着就很有意思。另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历次北京总体规划的那么一次的展览，这个展览也不错，而且那个第七次总规展，就是最近的现在那个总规的展览，应该是快布展完毕了，可能过一阵子就能看了。 对，就是北京城市规划这个2016到2035的这个成果展。其实就是刚才孙天培老师也跟我说这个展览，它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展览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这个公示功能，是吧？ 对对对，有的其实前一阵子不是那个通州总规，然后在这里公示了嘛，然后那个公示完了之后，就对，每次都有会大的公示，然后就是大的规划会在这里有公示，然后包括第七次总规这个展，之前也公示过，那次也挺人山人海的，但是公示一阵子就先撤了，然后最后确定完之后再布了展。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公示通州，也就是城市副中心的那个公示的最后一天，我其实并不知道那是个公示，我就以为是给大家看一看将来城市副中心要建成什么样，我还觉得哎，这个挺值得一看的，如果我是个通州人呢，我可能就能在上面找到自己家的那块区域将来会建成什么样， 或者我的周边都建成什么样子。 对，然后要是可能有一些单位也要搬去城市副中心那边嘛，也会对这个感兴趣，我觉得。 所以说我们上班在一个城市里，比如在北京啊，那可能我每天就是两点从家到单位啊，如果你周末没有去郊区，或者你没有和朋友约吃饭去别的地儿，可能就这一条路线啊。但是如果你能想从一个高度去俯视我们这个城市，看看它周边的山山水水啊，包括通州，就可以去我们说的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啊。那我们今天说要说说北京的前世今生。那北京是首都啊，这不是已经是好几朝的首都了，是吧？那么北京能成为首都，肯定天时地利人和啊，在地理上，在气候上，在人文上，有很多巧合，它就能够成为首都。那我们今天就让孙老师给大家讲讲啊，其实我们就可以从那个模型北京湾开始说起啊，从北京的气候开始说，这地儿就适合当首都，为什么呢？ 因为四季分明啊，当你处在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里，你会能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变化，这个轮回这个变化是你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可能你要住在一个两季的那种城市里头，你可能就没有这种变化这种感觉了。 但是我觉得这么说听众不一定能信服。 嗯、 孙老师， 嗯， 东北也四季分明，冬天冷着呢，夏天也齁热的啊，那也四季分明。 那个是一部分，但是还一部分是地理因素的决定的、 嗯、 啊。北京就是刚，其实哎，节目一上来把我的答案给揭开了 啊。 其实那个对地理因素还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咱们就说这个北京湾，它正好是处在一个平原和那个在这个山脉这个交错这个地方啊，对它的地理优势，你要让我看啊， 嗯、 就是。咱们就通向北方啊，有三条主要道路。 哦，这么快就说到主要道路了。 对， 气候我觉得可以多说一点啊。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聊天， 嗯、 广州人、 嗯， 然后他来北京了，其实不大适应啊。就我觉得南方人不太会御寒，其实啊，到冬天就穿一条蹬了裤子，里头不穿秋裤的。我说 怕冷。 对，我说那个，你到北京来干嘛呀？这多冷啊！你气候也不适应。他说：“哎呀，那个我到北京来看花啊。”我说：“您广州这四季都是花儿，多好啊！”但是他说：“不一样啊，北京有花开花落。”哎，这句话打动我了。不一样，有四季的轮回，有变化，有春夏秋冬的色彩。这个是我们这座城市很有特点的一部分，气候是吧？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地理条件，地理条件，我们如果去北京湾，如果去这个展览馆啊，看那个北京湾，你就会有一个非常感性的认识。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去看看那个铜，那个是铜的吗？ 是青铜的吧？青铜 那样一个雕塑， 反正外头。看的像铜，但我觉得不是铜， 应该 是镀的是铜的颜色，是吧？你就能看到，哦，这个真的是像一个怀抱一样去拥抱着这座城市。 嗯、 我们的北面、西北面、西面、 嗯， 包括东面一点，它都是有山环抱着你的，背有靠，对不对？ 嗯。 然后那一面是面对着大海，那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其实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嗯。 那其实你刚才说到了有三条路线、 嗯， 那么这三条路线可能涉及到在不同的历史朝代上，我们在这几个重要的路线或者是关隘。爱上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历史的因缘巧合，讲讲吧。嗯， 讲讲，比如说这个南口，这南口居庸关这一线， 嗯， 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同宝之变嘛。 同宝之变、哦、 啊，对，明朝跟那个 跟 蒙古蒙古人嘛、 嗯， 反正蒙古各个部落吧，在打来打去的、 嗯， 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 就是说走的八达岭这条路， 走的八达岭这条路，然后去大同，然后对，然后最后去西安，包括慈禧逃跑也是走那条路， 嗯 啊，然后再说那个就是走京城高速， 嗯， 就是古北口那条路的，相当是辽金时期的这么一个相冲突交融的那么一条路， 嗯， 像那次就是宋朝那个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那个故事，就那个历史时期、 嗯、 当时宋朝当时已经先胜嘛，先你把幽州城围了，但是呢古北口这个隘口是辽占领的，所以辽就可以无限的从古北口然后向幽州城增兵、 嗯、 最后是援兵和那个幽州城的兵击败了那个，就合力击败了那个宋朝， 嗯 啊，然后再往那边东边去，就是去那个山海关啊，去往山海关的那个路。 山海关，嗯、 对的，那个就是清朝啊，清朝后来跟咱们打仗都是走这条路啊， 嗯， 包括后来他们建皇陵，其实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思维方式， 嗯， 比如他刚先建的是清东陵， 对， 那清东陵就是走的这条路边上的， 河北遵化， 对的，遵化那边上了、 嗯， 等他那个统治稳固了。他就改建清西陵了。 嗯， 清西陵其实是相当于咱们卢沟桥、杜家坎收费站，然后京石高速公路这条线下去的。 嗯，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像皇陵都能看出那个清朝他统治的那一个心态。 嗯， 然后我就说这三条路，那就是辽金元明清，哦，这么三条路。那其实就是，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三条路就对应了各个少数民族的政权， 嗯， 那么其实北京呢就是一个就是中原的那个农耕文明和草原的这个游牧文明相冲突相交融的那么一个核心点。 嗯 嗯， 对， 这个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题目，下列哪个名称不是北京的别称啊？ A 大都， B 中都， C 上都， D 南京， E 行在，加个选项啊，也许里头没有对的呢。行在啊，行在是不是北京的一个别称呢？大家可以选一选啊。我看看啊，好多朋友选的都是南京，你看小飞羊、韩志、警卫员选的是都是 D 啊，有选上都的 C， 这是叫 lonely 啊。这个我和巴喜，这是我们老听众，他还说南京，这个 rock 也是上都。这个大家的集中在后两个选项，大都和中都，这个大家熟悉是吧，元大都嘛，这个北四环有个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啊，广安门那儿有一个金中都遗址公园，这肯定大家知道。至于上都南京和这行在可能就不大知道了啊。刚才这个孙老师说了几个重要的这个路线，其实也非常有意思，我们之前在打开文化之门当中其实有所涉猎，比如你说的啊，这北京当时和蒙古打，和瓦剌打啊，当时呢是明英宗去了，对吧？这个明朝特别有意思，本来呢16个皇上，但是17个年号，因为有一皇上就这明英宗，他杀了个回马枪，他两个年号，他正统和天顺，他俩年号，所以他回来了。中间呢有一个景泰，就是我们说景泰蓝特别兴起的那个时代，虽然他只统治了7年左右，但是那个被大家记住了啊，他叫景泰蓝。然后再往东，我们说这个关口山海关，这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又打开这个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董老师多次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讲了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清朝入关之后啊，它其实实行的是满进和蒙进。就为啥叫闯关东呢？你说走西口下南洋，它为什么叫闯关东？一个是路途遥远，这去了之后生死未卜，另一方面这个地方确实是关口，是不许过去的啊。那个时候我们说努尔哈赤他喜欢三国演义，但他那个时候看的三国演义可是禁书，就是他是不允许他看的，他应该是看不到的啊。清朝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相比，和辽相比，和金相比，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在入关以前已经充分的预热了。你知道那时候皇太极是实行有六部的啊，他是已经实行了科举的，所以他入主中原之后并没有把自己的首都像元那样我都烧毁了，或者辽我都烧毁，他没有烧毁。一方面是时间不允许，他没想到吴三桂反水了，他也没想到啊这个在李自成这么容易就溃败了，所以他五月份打进来，十月份顺治来了，我就登基了，没有时间怎么见啊。还有就是他对中原文化的这种崇拜，就是他觉得这太好了，和我这个沈阳这故宫比比，这太好了，这我怎么可能我不可能把它烧掉啊。所以他，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清故宫，明清两代的这个宫廷的建筑。我看看大家有没有选行在的啊。哎，没有选行在的，挺好的。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有一个作者做客我们节目，说到了《再见故宫》这本书啊。其实北京在历史上真的有叫行在 啊，我没听说过呢， 没听过啊。就当时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北京会叫行在呢？这是个什么意思啊？就因为当时啊，朱棣是燕王嘛。他燕王扫北是吧，他从南京就搬回来了，他还是觉得这个好，这是我自己起家的地儿。他回来之后呢，这个就建了紫禁城啊，然后就砰砰砰老打雷，这个大殿就老被劈、所以他觉得古代的皇帝会觉得我遭到了天谴、这不行，所以他一直没有颁发诏书说我定都，明朝定都北京了，没有这个诏书。在明英宗期间才，就是我们说就是那个土木堡之变的男主，他才开始说哎呦咱就定都北京，叫北京了，之前一直叫行在。所以如果考你说下列哪个是北京的别称，行在也是啊。我们看看大家的选项，选的是 C 上都，哎，这摇一摇这个靠谱啊。爱大胜也选的是上都，然后警卫员选的是 D 是南京。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这个嘉宾给我们解释一下哪个不是北京的别称啊？ 上都不是北京的别称 啊、那几个呢？那南京呢？ 南京是辽南京， 辽南京 啊、 那时候的北京在哪儿啊？它跟它相对吧？ 或者是上京吧。 那个对，那个 当时 辽 的 辽五都嘛， 辽五个 都 是吧？ 然后辽中都上京那块我 还 没参与。 他的上京是在内蒙古的巴林左旗 啊，所以他设置了五个都，等于说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北京的地儿，但他那个时候叫南京。 南京 嗯， 对。 那说到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啊，一共是分四层。张欣那天去了，然后呢被两位专家包围着讲了两个小时，出来时候说，哎呀，我真是给的都是干货，觉得特别特别充实啊。 是， 再说说你的感受啊。 嗯，就是嗯，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去的那天正好是那个城市副中心那个展的最后一天。 嗯， 说展览呢，就是除了城市北京的城市规划展和那个副中心的展览以外，还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那个展，我觉得也挺值得一看的。 嗯 嗯，就是它会让我们对未来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就是未来我们这城市啊，包括我们这周边会怎么发展，也许就有的人的生活就会跟这些城市发展会发生很多很多的联系。 嗯嗯，这个地儿要门票吗？ 不要 不要 啊， 要拿身份证换票。 哦，人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啊。那个，如果带孩子去，适合多大的孩子呀？ 初中的孩子，适合初中以上的孩子。 就是，还是得懂点事儿了，是吧？ 对对对对。 啊 啊啊！ 其实假期的时候，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初中生、高中生，可以带他去看一看，包括 小学也 四五年级，我觉得也可以了。 而且他有一个不起眼的地儿吧，就是把中轴线都给展览出来了。 对， 而且那中轴线是一直到那个仰山的那不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种 鸟巢 那儿， 就是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包括中国尊。在他那模型里面都有很清楚。他有好几个模型，比如说有这个城最大的那个城市规划的模型，真的每一座楼都有。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孙老师说那个中轴线的，还有就是故宫的，我觉得故宫那个模型也挺值得一看的。就是如果去之前先对这个模型有一个感受的话，去了以后就看到哪个大殿就会有一个对比，小它从上面俯瞰是什么样，再近看又是什么样。 嗯，就是给你一个宏观的啊，把你抽离出来，俯视一下这个城市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那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带大家走进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一会儿回来。 有点像你，有点像我，灿烂的笑容里也有脆弱，包容着你，包容着我，就像你我心中的那条护城河。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你说，故事中有快乐也有坎坷，北京它改变着你我的生活。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古往今来，这燕京一直是北部的政治军事重镇，如今朕已平定了中原，决心继续南下，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大都城。 陛下圣明，臣以为可在燕京以琼华岛为中心始建宗庙宗室，并改国号曰大元，以中都为大都。 可这大都城当如何修建呢？ 陛下请看，据周礼所述，都城布局整体可呈回字形结构，国中九间九围，经图九轨，左左右舍，面朝后室，如此一来，张弛有度，凝滞王气。 好，朕命你主持修建大都城。 我觉得这俩人说话都起着范儿的， 对，你感觉像这个话剧演员。 是啊，忽必烈演挺好。这个比如说我们走进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啊，它这个视频是以什么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这一段实际上是我从展览馆的那个网站上录下来的。 哦， 它在网站上展示的呢，我感觉这个它是在一个墙上的那么一个小屏幕。这段也比较短，不是很长的那么一段。其实我在那儿呢也看了两个大一点的电影，就是在一个屏幕很大的，那是曲形屏幕，的一个放映厅里面，那个是每天它是放几次，好像是看啊，它是还有中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是上午有三次，9点半、10点半和11点半，下午也有三次，2点、3点、4点。像那两个电影啊，一个叫《不朽之城》，就是讲的是古代北京，一个是《未来北京》，就是当代和未来。 而且这地儿说讲解员特别好，是吧？ 我在网上看到说讲解员，就是因为他这儿本身人就不多嘛，但是也又有免费讲解，他也是一天有好几次，比如说像上午周二到周五啊，周一闭馆，周二到周五的是上午9点15、10点15，下午是1点15和2点15，下午是1点45和2点45。都有这个免费的讲解，我看网上的评价是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本身人也不多，又有免费的讲解，你就感觉好像是专门为你这几个人服务似的。 所以说我觉得是个假期的好去处，真的。如果你说你到哪儿的博物馆人特别多，你这乌泱乌泱的是吧，你还不如就上这儿。 对，我认识孙天培也是因为他带着很多的中学生去那儿义务讲解啊。 给义务讲解员点赞。 对，你是怎么想的呀？跟我们说说。 因为我觉得你要在北京生活啊，就应该了解一下北京的前世今生。而且其实北京的前世今生不光是咱在北京生活的人了解啊，更多当然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该去了解，但是肯定北京在北京生活人会了解的更深度一些。对对，所以就是我就带着那个那叫哪个学校，就师大二附中的那个，对，带着他们的那个初二学生， 给孩子们讲。 对。 其实我们 就是孙天培，他其实我认识他呀，在认识他之前，他写过好多关于老北京的文章。我就特别纳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哦，其实我感兴趣还是从小时候，然后我爸没事老给我讲北京传说， 啊，这个是感兴趣的。 嗯， 然后那个上学呢，学的是比如说就那个学的是建筑，就是建筑类的，对这也感兴趣。然后工作以后又是做那个城市规划相关的事情，所以也很感兴趣，所以就一直都是比较感兴趣。那我觉得最好的启蒙就是，父母讲的那个北京的传说、北京故事。 所以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当义务讲解员，老太太吃豆腐正对口。这学术背景也够啊，咱也是北京人，而且有这份情怀非常的难得。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湾，就是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的一个巨型的雕塑，是吧？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京湾就可以看到这个雕塑啊。如果你去了，一定站在这个雕塑前面好好的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个燕山山脉，是吧？看看我们旁边的河流，看看这个城市的道路。其实啊，我们说北京能成为都城这么多年啊，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微缩的中国，是吧？这是刚才孙老师说出的一个观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北京的地形跟中国的地形其实是很接近的。 嗯 啊，你比如北京那个西边北边是山，东边还有那点是山，你放到华北平原上也是这个状态， 嗯， 然后你放在整个中国的这个那个地形上也是这个状态，西边是高原，然后北边是山，然后东边还有那一点点山，然后就东南就是海。 对， 这个就是它这个北京的地形特征跟中国的地是中国地形特征的一微缩版。 微缩版哈， 这个北京湾这个提出来是侯仁之先生提的， 嗯， 而且他在那个雕塑那儿有一个牌子，上面写了侯仁之先生对这个北京湾的解释。 嗯， 他说北京小平原，三面环山，形如海湾，故称北京湾。2000多年前沿着太行山东路北行的大道由此分途，就是向北呢是穿越不同的山，将农耕和游牧文化联系在一起， 嗯， 而且古代蓟城也就坐落在这个大道分途的这个地方， 嗯， 所以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北京成为首都。 对，蓟呢，是一种野菜啊，小蓟是吧？这是北京人叫刺儿菜啊，就是春天吃的一种野菜。那个时候北京这地儿就长这个菜啊。我看过一篇文章叫故宫的野草，就是这个建筑啊可能烧毁了重建了啊，我们修旧如旧了，但这个草可真没有，就它还是几百年前的那个草长出来的。这个小蓟，当时城市肇始有的时候就有这种野草，那不知道当时吃不吃，可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个蓟城，这个也很有意思。我有一天和一个农业博物馆的老师聊天啊，就说到了四大文明，那只有现在我们叫中国，剩下就叫古巴比伦、古印度啊、古埃及。然后他说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下来，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啊，比如农耕的、气候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地理的，就是刚才孙老师说的那个微缩的中国版图，那个地理的那个屏障啊，我们的北边是高山，对吧？ 嗯， 然后我们的东边你看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它也是山，然后西边是荒漠，它其实有一个，再比如云贵高原哈，这个喜马拉雅山，它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就是让你入侵我其实是有困难的，你必须跨过重重的艰难险阻啊，这样的高山、这样的沙漠来到这里。那么他说古印度当时就他就仰天长叹，我是跨不过去这个珠穆朗玛峰的，所以没有办法啊。所以北京能成为首都，中国的文明能够延续下来，它一定是天时地利加人和的这样一个结果。 是， 其实我们刚才在聊天的时候啊也说到了，你看我们说不同的城市啊，可能北京你可以叫城，南京你可以叫城，西安你可以叫城，可是你不会管上海叫城。你说上海城不吗？上海滩，对吧？天津卫，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叫做城。刚才孙老师也把北京和上海进行了一下比喻啊。其实最近有一个朋友圈转的挺多的，就是说上海人在北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做了一个比喻，也许不恰当啊，他说上海呢就是什么都好，很精致啊，所以我爱他。北京呢好像哪儿吧都不是很好，但是我仍然爱他，离不开他。有北京城的魅力啊。你也可以把上海和北京做一个对比，我觉得 我对比的话其实比如说上海历史就一百五十年吧，也就算150年历史，其实它更多的是东西方文明相冲突相融合的那么一个核心点吧，应该是这样。当然北京也冲突，北京也融合，是不一样的。 对，北京属于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方。 对对对， 是说到上海还真是，您看就是这不是刚才说大山大川它就是大山它是利于这个文明保护的，但像上海呢它一面是海，另外它又挨着长江，一般像这种临水的地方它是文化更利于传播。 对，任何文明都起源于大河之畔啊，没有河流就没有文明。那我们说说这个， 对， 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刚才孙老师一直在说啊，其实这里就是关于北京的过去是一部分，你是可以看到的啊，比如说故宫的模型啊，过去的街道是什么样子，但更多它其实是关于北京的现在和北京的未来。历朝历代在这个地方啊，我要建立都城的时候它都有一个规划。那么其实我们来到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你是可以看到1949年之后，1954年之后北京城的历次规划的，是吧？你带着小朋友，不是带着中学生啊，给他们讲的时候其实在讲这些，对不对？ 对，是不仅这些，还有一部分就是从晚清到建国，这是一块儿，然后当建国后的那个六次是另一块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啊。 那就是 重点还是建国后。 其实我前两天我去听孙老师，就是孙天培和孙伟两位孙老师跟我讲这个当代的这一部分啊，就是1954年以来的这七次，是吧？这七次规划，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原来觉得这些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且我甚至就是我认为就觉得可能也就是比如说领导想让这个城市成什么样它就成什么样了，但 我们是编辑。 听完他们讲我才知道，真的是就是每一个规划都是那么精心的和那个时代和这个人民和大家的需要去为做的这个规划， 就大家走到这里会有一个切身的感受。 对对对， 刚才和孙老师聊的时候哈，您七八次走进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啊，那做了什么样的功课？ 就是吃透这六次和这第七次总体规划，就是吃透这七次总体规划。而且是有查资料也好，还包括一些大历史观的那个重新梳理。就是梳理这个七次历史文化，我觉得我个人那个收获也很大。我就把很多中国的一些历史大事件都梳理到了那个北京城的这七次总体规划里头了。而且我觉得就是对，其实对人生活影响最大的，不是说咱们说讲历史是为了古为今用嘛，对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更多的是就是建国后的这段历史，因为咱们建国也快70年了，这段历史其实对人的生活影响最大。这块历史吃透它，去吃它的地儿学历史的倒不多，所以我们学城市的确实跟进的是比较那个跟的比较紧密嘛，所以我这块就是主要是吃透那个这个北京城建国之后这个近七十年的发展嘛。 对，大家其实很多，我有时候看朋友圈，就是很多人在感慨北京的城墙没有啦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当时没有听这个梁思成的那个建议，但是我听了孙老师他们讲，就是说实际上对梁思成当时的建议已经很精华的部分已经吸收了，而且拆城墙其实从民国的时候就开始了，是吧？ 就是从民国修那个环城铁路的事儿，1915年就开始拆那个 拆城门了。啊，像那个东直门和那个朝阳门的那个瓮城，就在1915年的时候拆掉的。 嗯，咱们这门里头最后一个开的是和平门，是吧？ 啊，和平门，和平门，和平门大概是 1923年是吗？ 23年还是24年这个时候开的。 嗯， 啊啊。 节目下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出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啊，下面哪个朝代不包括北京？就不包括北京这个地区吧，咱不能说北京城哈。A 汉朝，汉代 ；B 唐代 ；C 宋代 ；D 辽代。啊、我看看大家的。小葵说猜一个汉代，汉代不是都在中原主路吗？您的意思都在河南那儿呢，是吧？所以没有咱们北京的事儿。然后摇一摇说宋代啊。化石说是 C 啊、是宋代。维尼熊说是辽代啊、Rock 说的是宋代。我们可以让孙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下列哪个朝代不曾拥有过北京？嗯， 是宋代，两宋都没有拥有过北京。然后宋、北宋对应的是辽代，然后南宋对应的是金代。 嗯， 但是有人会提出一个反驳意见，就是宋朝曾经临时的拥有了一年不到两年时间的北京。 嗯， 啊，那个时候是辽帮，那个是金帮了，把辽灭了，把辽打跑了之后，交给了宋朝，但是马上又发动那个靖康之变，就给又抢回去了。 嗯。 但总体来，但交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了，所以说基本我所以说就是宋代。 所以说咱北京城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地方嘛，哈，这个历史上你看金呐、辽啊、元啊、清啊，哈，他们都来过。嗯，但是这个魅力在于，我觉得网上戏谑的也对，你可以打我。可以打我，但最后你会爱上我。啊，这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啊，兼容并包。多少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来到这片土地上啊，但是来过之后，他对中原文化、对汉字，还是产生了无限的崇拜啊。我们发现少数民族其实修了大量的农书，比如说北魏孝文帝啊，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齐民要术》，贾思勰写的啊。你说北魏国祚也不长，他怎么就出现这么一个伟大的农书呢？四本有他，两本有他啊，特别那什么，就是哎呀，就入主中原之后觉得太好了，我要把它记下来。而当时啊，如果要是你想刊刻这些农书的话，只有政府是有这个财力的，元代也出了很多，清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中原文明的这个文化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最大的一个魅力啊和动力。今天我们要恭喜摇一摇，两道题都答对了。我们也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感谢收音机前的您一路陪伴。有功夫啊，你觉得博物馆的人太多，就去一下前门附近的这个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走进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城市，俯视一下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子。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你有点像我，灿烂的笑容里也有脆弱，包容着你，包容着我，就像你我心中的那条护城河。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你说， 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